挂在天，伴我在长路边，人行在风里面，轻轻的雨，天天要走一段，不管我多不愿，人自际遇常常在改变，令我心酸。月亮似在云内说，莫怨路长路短，常常在心里怨命运，命运却无言。人的出生本非自愿，一生有苦有甜，无意快乐难获得，但偶尔亦有发现。自愿叹息解不去困倦，没法可到达世外桃源，仍然去尽身边凄然凄酸。人生百态，哪可只想看到快乐面，愿意真爱做快乐全愿，又有你倾出心里未共事。道路似是无限远，幻梦同是无限短，真的想可以免，今天走的一段，不管我多不愿，明日际遇谁人可以预作拣选。何必抱怨，要将真心去伪善，没法可到达世外桃源，愿去尽身边凄怨凄酸。何必抱怨，世间根本永不会尽是，愿意出那热爱一点点，仍然愿增加一点暖去辛酸。何必抱怨，要尽真心去伪善，没法可到达世外桃源，将身边凄怨凄酸。何必抱怨，世间根本永不会尽是，愿献出那热爱一点点，仍然愿增加一点暖去辛酸。